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10月23号2014年 My 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咁系啦，今天就来到雨伞革命的第二十几日，第二十一日啦，咁樣樣嚇， 三個禮拜。 咁其實咧，即係本身西方媒體咧已經係都冇再點樣報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我哋偉大嘅呢個香港政府咧，阿梁振英咧，佢就咧即係要間唔中咧就係要俾啲料咧西方國家，等人哋繼續可以即係報導香港嘅情況嘅咁樣樣。咁啊，即係之前即係一開始好明顯就放咗催淚彈啦，咁然之後就揾黑社會啦，咁樣樣。咁跟住咧即係上個禮拜咧佢又咧就要拉呢一啲嘅外國記者啦，咁樣樣。咁跟住咧今個星期咧佢就更加咧就係話呢一個嘅窮人係唔應該投票添咁樣，咁即係本身西方媒體已經係唔想再報噶啦，或者係已經係對呢一件事係慢慢開始丟淡啊咁樣，咁但係佢係要不停俾 啲嘢出嚟 啊，係啦。要不停撩啲料出嚟就俾人講喎，咁唔知點解要咁樣啦？嗱，即係好多時候聽呢啲建制派嗰啲説話啦，佢哋就成日都會話即係呢一個雨傘革命咧係好影響香港嘅形象啊，咁樣，咁同埋即係亦都係好影響即係香港嘅商業嘅地位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説話咧，其實係講得正確嘅嚇。咁但係嗰個問題咧，就唔係出於啲小威者。个问题就是出于这个香港政府，因为如果你是看即是一个成熟的政府，因为香港的政府在这个世界舞台上都是可以说即是有一些地位的，有一些地位的，因为香港都是算一个即係已發展嘅地區啦，咁樣，咁所以佢係一個 OECD 嘅會員啦。咁但係即係一個 OECD 嘅會員嘅領袖，竟然可以講到呢一啲咁嘅説話喎，真係好犀利喎，真係。係啦，咁同埋即係之前另外咧，即係佢又即係拉呢一個嘅外國記者啦，咁樣。咁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做起好多嘅即係西方國家嘅不悦嘅，即係佢見到話即係有冇搞錯啊？你咁樣都拉人啊，咁樣係咪嚇？即係我係好難明點解即係警察啊？和梁振英政府他是會選擇做這件事的，這樣樣，即甚至在六四事件，這樣樣，即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呢，即他們都不想在外國媒體面前出醜嘛，即雖然那裡是有外國媒體的，但他可能又即不想他拍攝， 有少少收收埋埋比比機 機，又或者是遮住他的 Canon 來拍不到，但當然拍到，這樣，但他不會拉別人的那些記者的嘛，大佬，即這些是即系呢啲系伊斯兰国嘅行为嚟噶嘛？呢啲，因为外国记者佢就系你嗰个media 啊嘛，甚至系唔好讲添啊，甚至系北韩啊，北韩成日都送啲记者去噶，咁但系佢系俾啲记者睇，嗱你睇下我哋呢间酒店几靓，嗱睇下我叫几多建筑物，咁但系其实啲建筑物全部都系纸板嚟嘅，后面冇嘢，唉瘦仔玩得几开心咁样，咁但系其实全部都系扮嘅， 唔系逼出嚟咯。 全部都系扮开心嘅，之前全部都彩排过嘅咁样吓，咁即系。就算北韓都是會希望將自己國家最好的那一面，甚至是無論是假的那一面，俾呢一個世界嘅眾人睇啊嘛，即係邊有人咁樣樣嘅啫？即係本身好好地嘅，就特登要將自己嘅醜態攞出去俾人睇喎。 其實咪關個警察事咧，就咁。 即係呢一啲冇政府嘅指示，即係都唔會做噶啦。咁即係就算係啊，俾你做警察，你都有 common sense 啊，大佬，你都要問一問指揮官先啦，係咪先？即係你冇理由因為呢啲咁嘅事拉我個記者。 冇啊！嗰陣時覺得哇，係人抗議，係人示威都要拉噶啦，都要噴嘢噶啦，都要趕走噶啦咁樣樣。 係咯，即 係佢收到個 order 就係。 但係人哋好明顯唔係示威者，人哋係記者嚟噶嘛。即係我係。 我諗到嗰一刻已經亂到係真係分唔出啦。是不是 应该不会分不出的，应该是很明显的了。所以真的，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的，没错，今个星期真的有出名言，就是梁先生这样。然后他就走出来就说这个，他不是直接这样讲的，但他就暗示穷人是不应该投票的。你身为一个国际城市的领袖， 可以讲一啲咁嘅说话嘅咧，系真系闻所未闻嘅。你有冇听过一个唔系民主地区啦，但一个已发展嘅地方嘅领袖系可以咁样讲嘢噶？系咪黐线呀？真系咁，所以真系你睇下呢啲说话系有几影响香港嘅国际形象。因为直至呢一件事发生之前咧，大部分人咧都系觉得香港系一个一國兩制是一個function得好好的地方嚟嘅，咁樣樣佢係覺得即係警察不會亂嚟嘅，佢唔即係佢起碼都會有一個區分話，中國大陸就會亂嚟啦，就會亂拉人啦，咁樣樣香港就唔會嘅。咁但係係啦，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個即係局面咧，就俾大家睇到其實情況唔係咁啊，即係我相信即係我相信一個外國記者在中國大陸的待遇呢是甚至好過在香港添，因為我覺得真係就算是解放軍啊或者是公安啊都唔會咁樣搞外國記者咯，係咁樣咁，所以真係唔明白香港點解個情況係咁啦。咁但係真係其中一個睇法就係話，即係梁振英啊咁樣咧，梁振英咧佢係特登咧係要挑引啲示威者等佢嚟嬲，咁但係咧嬲嗰陣時候咧就發癲嗰陣時候咧就用這個武力鎮壓，他是可以用這個來到做一個 excuse 這樣樣。但是其實真的我相信很多人聽了這句說話是沒有生氣的，你聽了生氣不生氣？ 沒有，我完全沒有感覺，即我不出奇如果他說這些東西，即如果他說一句說話是說為市民好的，是對市民是有利的，這樣我反而會覺得奇怪咯。 即是不是有什麼陰謀啊？這樣是不是是咪 食錯藥啊？跟住佢點解又咁嘅？係咪中國政府有啲乜嘢？係 咪圖窮避嫌啊？咁跟住無端端即係，你過嚟啊！咁跟住之後揾把刀插死你啊！咁樣 似啦， 咁樣樣係啦，即係好明顯咧，呢件事咧，即係西方媒體咧，佢嗰個取態咧，就係已經係非常之明顯啦。咁就係即係非常之撐咧呢一個香港嘅學生，亦都係冇人會唔撐嘅。即係你見呢一個政府可以咁樣出嚟講嘢咧，即係好明顯撐。政府那些人咧，係真係好明顯係不分呢一個是非黑白嘅，不分是非黑白嘅。咁但係就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因為其實外國媒體都有好多不分是非黑白嘅。咁我就係講緊咧呢一個咧偉大嘅澳洲政府電台 SBS 啦。咁即係如果之前節目未聽過咧，即係呢個 SBS 電台咧就係、是。澳洲的納稅人所給錢的一個的政府電台、就相等於即係好似香港電台咁樣，咁但係咧佢就係一個多元文化的電台嚟嘅，咁就有不同的語言啦。咁其中一個語言咧就係、是、廣東話節目。咁我真係之前喺節目咧，真係都講過好多次咧，就係佢嗰個節目嗰、那個方向啦，咁樣樣特色啊，咁樣樣嚇佢嗰個節目嗰個方向啦，同埋政治取態咧，就係、是、我唔太喜歡嘅咁樣樣，咁例如啦咁樣樣，即係佢哋會報新聞咧，就喜歡咧係使用呢一個嘅文匯報啦。咁佢有一啲大新聞咧，即係甚至係好似上次雪梨咧，即係有數百人即係聚埋喺呢一個嘅攤殼嗰度啊，咁樣樣。即係甚至主流媒體都有派呢一個嘅記者嚟，咁但係佢哋自己廣東話節目自己就唔派。 連 TVB 都有啊嘛。 TVB 都有嚇。SBS 嘅電視啊，但係呢一個係即係鬼佬嗰一邊咧，人哋鬼佬都講都嚟報嚇，咁但係就你自己唔報道喎嚇，你自己唔派 journalist 出嚟。 又話中國人幫翻中國人嘅。 咁好明顯佢覺得即係呢一啲係即係暴亂嘅人啦咁樣，咁同埋另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呢一個嘅魯姆西事件啊，就一字不提嚇，咁、又唔可以話一字不提，因為當時我喺嗰度做緊嚇，唯一有提到就係我自己個節目啫咁樣，咁但係其他節目咧就一字不提嘅。咁喺呢一個嘅雨傘革命裏邊咧，其實呢一個 SBS 咧，身為一個嘅嘅國際傳媒啦咁樣，可以問好多好尖鋭嘅問題嘅咁樣，咁佢就可以問。即係警察打人啱唔啱啊？又或者係即係你七個差佬咁要圍有一條友，需唔需要停職或者炒友啊？香港政府呢一個硬嘅態度，會唔會係違反國際法呢？又或者佢係有冇違反呢一個基本法嘅原則啊？即係佢可以問好多呢啲問題啊嘛。咁、但我哋嘅偉大 SBS 咧，佢就當然唔問呢啲問題啦，即係喂你當佢流嘅咩？人哋用文匯報嚟到取材噶，係咪？咁所以佢個問題咧就係咁樣樣嘅，嗱就咁樣嘅，因為咧我已經係好唔想講，即係我唔係成日攞 SBS 嗰啲嘢出嚟講嚇，其實我係真係好唔想講呢一班人嘅。 但是每一次呢真都有一些机会呢就被我辣庆到我的。我又真的不是特登的。好像上次有哪件事辣庆我呢，就是我去到这个的Town Hall 嗰度咁樣，咁跟住我見到澳洲有咁多主流媒體都嚟到，嚇唐人都咁多主流媒體嚟到。你係一個納税人所收錢嘅 SBS 嘅政府電台，你自己唔派記者去，嚇、 嗯。 同埋另外仲係咩呢，就係佢嗰個即係佢上次嗰、那個即係聚會咧，就係十二點鐘開始啊嘛。佢嗰個節目啱啱十一點鐘完，佢係 perfect 可以食個 lunch 之後揸車去都有時間，佢係唔去喎。咁、嗯、即係我見到喂。即係 SBS 啲人喺邊啊？咁樣樣，咁跟住真係又辣興我啦，咁樣樣。嗱，咁今日咧，即係或者尋日咧，我咧都係唔係特別有留意到呢一啲 SBS 嘅資訊嘅，因為我係唔想見到呢一啲人， 唔想話直接去揾呢啲咁樣嘅新聞啦。 係啦，咁但係咧，真係好衰唔衰咧？佢就咧做咗一個 sponsor ad 喺 Facebook 度，係啦，即係會彈出嚟嗰啲廣告，彈出嚟寫人廣告咁樣講。咁佢嘅廣告咧就咁樣講喎，佢就話。香港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再次发生冲突，造成数人被捕，或威胁到政府与示威者之间的对话。哇，你睇下，你睇下你冲突啊，威胁人哋啊，咁样样。通常咧，佢系会问个问题嘅，咁要就等即系各位听众可以即系讲啲 comment 啊，咁样样啦。咁佢个问题就咁样问嘅，佢就话：而香港行政长官说，有外国势力介入支持占中。支持佔領運動，你認為有外部勢力介入嗎？咁樣樣喎、啊、，unbelievable， 其實唔係 unbelievable 嘅，係非常之正常。其實係非常之正常。咁但係即係俾你見到呢少人，你係咪嬲先，大佬？ 嗯， 即係呢啲係《文匯報》《大公報》裏邊嗰啲嘅問題嚟喎，呢啲係有冇外部勢力介入？即係咁樣問問題喎。黐線，咁所以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如果大家係即係想投訴嘅話咧，係可以嘅 www.20.sbs.com.au/complaints 咁樣樣嘅個 website 已經記得啦，已經啊，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我即係唔好成日 SBS 問我問題咯，我都有問題問佢嘅，就係你哋有冇外部勢力介入？你哋有冇外國勢力介入？ 嗯， 咁但系呢一个外国势力咧，就唔系讲紧西方国家的外国势力，因为西方国家咧，我哋 allies 嚟嘅、 嗯， 我而家系澳洲人，我用澳洲人嘅身份嚟问呢个问题，我就系问 SBS 问得呢啲咁嘅问题，咁样取材法，咁样报道法，系唔系有外国势力介入？咁、呢个外国势力介入咧，就好明显唔系英国啊或者美国咁样样啦，咁大家自己谂啦，大家自己谂啦吓。咁、但系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咧，就可以上网唔係投票啊！投票你都可以，你咪 click no 咯，咁你都係可以投訴嘅。就上我網啊www.20.sbs.com.au/complaints 咁樣樣嘅嚇。嗱，咁但係今日咧，即係我就想講下呢一樣嘢嘅咁樣樣，因為咧，即係阿梁振英先生咧咁樣樣，咁佢就話即係如果係有呢一個嘅全民公投咧，就係、會導致香港嘅政制咧，就係、向呢一個窮人所傾斜嘅嚇。咁呢一個講法咧就未必係錯嘅嚇，呢、這個講法未必係錯嘅，因為首先咧，當我哋係講傾斜嗰陣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就係諗我嗰樣嘢已經喺中間啦，我哋係會偏咗向另一邊嘅。咁、但係呢個好明顯係錯嘅嚇、因為咧即係你就當好似個搖搖板咁樣樣，即係你想係個搖搖板咧佢係平嘅咁樣樣。咁而家家陣佢係全部向咗一邊啊嘛，全部向有錢人啊嘛。咁如果係傾斜，咁係咪應該向另外一邊傾斜翻啊？咁你咪平翻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句説話佢 by itself 係中性嘅嚇。咁但係你好明顯知道佢嗰個意思就係咩啦？佢意思就係你窮人唔應該投票，因為你搞到你做唔到生意咁樣樣嚇。咁但係其實呢一件事咧，我哋就要審查下，即係點解香港今日有咁嘅田地咧？咁同埋即係當如果一個社會係向左傾斜，會有啲咩後果咧？咁今日咧，我就想借用一個澳洲嘅例子嚟講下嘅，因為咧喺今個星期二咧，澳洲嘅一個風雲嘅前總理 Gough Whitlam 咧就係逝世嘅，咁享年98歲。咁佢就係呢一個全澳洲咧係最傾左嘅一個嘅總理嚟嘅。咁佢真係咧，即係要所有嘢免費啊，所有嘢窮人啦，即係佢基本上係共產黨員嚟嘅。咁、但係好明顯，即係現今嘅共產黨同埋即係當時嘅共產黨唔同啦。係啦，因為當時共產黨係幫咩人噶？幫窮人噶嘛，打地主噶嘛。咁、但係今日共產黨係咩啊？係幫地主噶嘛，打窮人噶嘛。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 是不同的，咁樣樣係唔同嘅。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日其實喺澳洲呢仍然係承受緊當年喺70年代呢一個 Gough Whitlam 所做出嘅政策，其實今日呢都係負面，即係其實有一啲係正面嘅，咁但係有好多政策呢係負面地呢就係影響緊澳洲嘅咁樣樣。咁所以今日呢就作出呢一個對比啦，咁樣樣就係話即係香港嘅情況係點呀，同埋澳洲嘅情況係點。咁同埋另外呢就係呢一個嘅民主制度點樣係可以將呢一件事係 correct 嘅呢，即係點樣可以即係有一個鐘擺嘅咧嚇，點樣可以糾正翻咧？就係咁啦，嗱，咁就首先咧，即系即系梁振英佢講呢句説話咧，就真係可以算係即係口出狂言啦，咁樣樣，即係因為佢都係受過高等教育嘅人啦，即係都係喺英國係即係受訓啊，浸過下啦。咁如果你係有任何少少嘅政治智慧，都知道呢一啲説話係唔講得嘅，嚇係唔講得呢啲説話。咁但係其實即係最後我哋要問的問題就是這樣，其實他所說的這句話，他就說如果我們有全民公投，就會向這個基層人士或者窮人傾斜，那個問題就是或者他這樣說的潛台詞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現今香港呢他就是傾向這個的大商家的，即是我不是說商家，我是說大商家。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如果你是商家的，你開一間茶餐廳的樣樣，其實你都是商家來的，你做生意的嘛，但是問題是這些所謂的商家呢也都是被這些大商家所壓制的，那個問題就是要問回個政府了，那為什麼這個香港的局面而家系咁傾向呢一啲大商家嘅咧，咁就好明顯啦，因為官商勾結啦，即係尤其是嗰啲即係賣地方面啊，批地方面啊，地產商啊，起樓啊，啲樓炒到越嚟越貴啊，再加埋即係呢一個香港容許中國人喺香港買地嘅投資政策啦，咁樣樣，咁同埋不停放啲新移民入嚟，咁跟住令到即係即係供應唔及呢一個嘅需求啦。咁同埋即係另外，當你嗰啲地價咁樣樣啊，各樣我頭先所講嗰啲嘢咧，就令到咧呢一個樓價飆升咁樣樣。咁樓價飆升咧，就會令到所有嘢都貴啦。因為你開生意你要租鋪啊嘛，你租鋪咁你咪要加價咯嚇。咁跟住你鋪租貴，咁跟住你啲嘢又貴啲嘅，咁佢嗰個 產品咪又貴咯。 係啦，啲嘢又貴啲，咁所以佢嗰個貧窮線啊，或者係呢一個嘅有錢人同埋窮人嗰個貧富懸殊啊，就越嚟越大咯。 基本上一個惡性循環嚟。 係啊，咁呢一個問題係邊個導致嘅咧？呢一個問題係政府導致嘅嚇。咁同埋我哋另外係要瞭解咩咧？就係喺政治裏邊咧，其實所有嘢咧都係一個嘅即係一個嘅反彈嚟嘅嚇，即係當你係太過傾向某一邊咧，之後咧人民咧就係會傾向另一邊嘅啦。咁而家點解香港人有一個咁大嘅反應咧？就係因為香港政府太過偏咗一邊咯嚇，咁所以咪有一個另外一邊嘅一個嘅一個嘅情況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嗱，梁振英佢咁樣講咧就未必錯嘅，香港就絕對係有一個咧向窮人傾斜嘅一個嘅潛質嘅。咁但係呢一個向窮人傾斜，佢自己亦都係唔好嘅，因為即係而家你香港搞成咁嚇，即係你即係説話就咁樣講啦，即係佢而家就好似係一個皇帝咁樣，佢皇帝咧咁樣之後咧就儲埋好多好多嘅税嗰啲錢，咁其實本身呢啲税嗰啲錢咧係可以用嚟好好運用嘅，咁但係佢冇好運用，佢係全部係即係自己圍埋一齊啊，就自己賺錢自己開心咁樣，咁跟住之後如果人民係要起義嗰陣時候嘅，佢起義嗰陣時候佢入到去嘅，嗱等一陣先，我啲錢咧要好好地咁 account， 嗱我哋咧使錢咧要使得小心啲，我哋要咁樣咁，我哋要有呢啲 procedure。佢唔會咁噶嘛，嗱，即係如果你拍戲，你都見到呢一個嘅情況會係點啦，係咪先？即係你嗰個英雄嘅羅賓漢咁樣，即係咁樣，你走入去呢一個皇宮嗰度，咁跟住殺曬呢一班皇帝，咁跟住之後咧，真係有一桶桶金喎，啲金會點啊？佢梗係走上去呢一個嘅騎樓嗰度，咁要掟出，全部係你嘅，啲錢係人民嘅，掟掟掟。咁跟住之後，你嗰下好興奮啦，咁跟住個收好多錢啦，咁樣。咁但係之後會點咧？我哋之後政府冇錢咯。咁所以即係而家係有一個嘅極端係咁嘅，咁但係 whereas 如果本身呢一個政府佢係做得好啲嘅，冇激起咁多民憤，冇激起呢一個羅賓漢出嚟嘅，你就唔會有呢個咁樣四圍派錢嘅現象啊嘛，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即係我都唔係即係特別中意呢一個派錢嘅政策嘅，因為首先派錢咧就會導致通脹嚇，咁同埋另外咧，即係呢啲係治標不治本嘅，即係你唔好派錢俾人，你唔好派錢俾人。 你是给人家机会可以赚钱、嗯、所以为什么我自己身为一个这个叫自由主义者 libertarian 呢这样、嗯、那我就很相信就是什么呢，你不要给予人，你教人怎样钓鱼，或者你是给一些机会令到人可以钓到鱼，你那些钱你不好，就是我、哦、每人六千元派了，你不好这样。所以当年 Kevin Rudd 他又是派六千元的，就是他是派了澳币九百元这样。嗯，这个是一个极差的政策的、 嗯、 因为那九百元洗了之后就没了嘛。还有另外、即你很多时候那九百元你不会内销的，你是啲钱，尤其是在澳洲，澳洲是一个 net importer 的、嗯、即你买的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你那些钱你派出去全部都是 flow 出去外边，你的钱你不知道去了哪里、嗯啊、你控制不到那些钱是那个、是流向哪里、嗯、是不是去一些需要 的地方呢，还是流出去外国呢、嗯、樣。所以我自己本人个人来讲就不是太喜欢派钱，是但是会不会有另一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的呢，樣即例如首先最重要就是那个官商勾结的问题、嗯、就是这个第一个要解决先。但是政府是有些什么方法是可以令到、民众是有更加多机会的，是可以成功的这样样呢，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问题、嗯、你派钱没用的， 即是最根本的问题要解决到、 是啊、 嗯、 你派钱是没用 的，解决没用， 你派钱是没用的、嗯、这样样。但是、所以为什么梁振英他讲这句话呢，即可能是对的呢，因为即当你现在香港今天的局势里面、如果是有、全民提名、啊、这样，很多人都是会要求派钱的、啊、其实、 嗯、 事实上呢他现在所讲的说话呢是很多现今的西方国家、所有的问题的、嗯、即如果你是想回当年欧洲、啊、英国、啊、樣即那段时候一开始首先就没有那么多的、综援先、啊、樣樣嗯、很多时候人有了更加多综援、啊、或者政府派更加多钱的时候人就会有惰性，就会习惯了、 嗯 啊其实本身呢自己的国家自己内部呢都是、OK 的，即都可以 sustain 到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会出去找工作、啊，都是会做嘢啊，同埋教育，即系同埋你有教育噶嘛，你教育方面你都系会将呢一个嘅价值观系pass 俾你嘅下一代，就话其实你大个系要揾工做嘅，咁所以系啦，就咪攞政府综援，咁所以即系点解就算喺呢一个嘅幼稚园啊，问我的志愿系咩？其实即系你唔好以为呢一啲系一个好无聊嘅问题啊，又或者大个想做啲咩啊咁样样，呢一啲唔系无聊嘅问题嚟嘅，呢一个系由细到大就系已经话俾啲细路仔听，就系你大个要揾份工。 即是不可以不勞而獲， 是啦，就不可以不勞而獲咁樣。但是而家西方國家有好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點解即係我哋呢一個嘅即係綜援嘅使費就越嚟越高咧咁樣。嗱呢一個 figure 話俾你聽，嚇死你，即係嚇死你呢個。 澳洲啊嘛。 澳洲嚇。嗱咁我哋咧澳洲咧每一年所使嘅錢咧就係300 billion 嘅嚇，即係3000亿。如果係如果係港幣，即係數到手指都唔夠，應該大概12只啦，六指琴魔數到嘅。而家佢唔係六指琴魔，其實佢係12指琴魔。但係呢個另一個話題嚟，呢個係六指琴魔就好渣，因为每只手指都三只手指，系啊，所以洗手，所以啲人话是洗手要洗五只手指要黐线嘅，洗到洗十只手指啊嘛，系咪？系啦，嗱，所以咧要12只手指先数到噶，呢个12个位噶。咁如果你系即系计翻港币嘅咧，就系嗱澳币咧。澳幣咧就係3000亿嚇，咁如果係如果係港幣咧就係24亿咯，咁樣 嚇， 咁所以係嗱呢個就係澳洲庫房每一年所會使嘅錢啦，咁樣即係我費事用翻中文，因為中文好鬼 confusing 嘅嚇，咁就用翻英文啦，就係即係每一年咧澳洲政府咧就會使300 billion 嚇，即係總之你知道係好鬼多錢就得啦，咁樣嚇好多錢咧300 billion，咁喺綜援方面，你估澳洲係使幾多啦？ 一半 系啦，因为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啦，系用150 billion， 吓、嗯、 澳洲有一半嘅钱系使咗去综援嘅，吓即系呢个系1500亿啊，即系港币12000亿系使咗落去综援啊，所以澳洲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样样嗱，咁但系就咁样讲啦，即系即系呢个唔系乱搬龙门啊，咁样样嗱，即系其实综援系需要嘅。綜援是需要的，亦都是需要幫助一些要幫助的人，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我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 嗯、 例如前一陣子我看這個澳洲的電視節目，它就是講關於即是有一個、的政府津貼叫 New Start Allowance，咁跟住就好多人咧就即係佢啲左翼嗰啲啊 Greens 啊嗰啲佢係黐線噶嘛，咁佢哋就走出嚟咧，佢哋就話：咦有冇搞錯？點解咁少錢㗎？啊點得啊咁樣樣？咁、嗯、但係其實咧佢嗰個 New Start Allowance 首先咧呢一個就 少錢， 呢、這、一個咧就唔係綜援嚟嘅 ，New Start 可能就唔係話即係你揾唔到工作啊，又或者係 呢一個唔係無條件嘅，就俾錢你。 唔係一定有條件，全部都有條件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呢一個都唔係好似係綜援，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津貼，係一個幫助嚟嘅咁樣。就係話如果你係冇一份工嘅，咁你係 in between jobs 又一呢個揾緊工啊，中間嗰段時間咧，政府俾個津貼你嘅，呢、件事係咪好正先？ 嗯， 即係政府俾任何唔係正常啊！呢個係一件好，即係呢個根本政府唔應該做啊！呢樣嘢，即係你諗下， 你 其實 你冇份工，你咪就即刻揾翻份工咯。點解政府仲要津貼你俾你咧？咁樣 係啊！呢個首先第一樣嘢，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你自己有份工嗰陣時候，你係咪應該儲錢啊？你，你係咪應該即係未雨綢繆啊？你應該係咁樣噶嘛？咁但係澳洲人就冇呢樣嘢嘅，咁所以就因為個個都知道，如果有啲咩問題嘅，政府會養我嘅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咧。呢、這個係好影響西方國家嗰個文化嘅，嚇，即係有好多人就算過馬路都唔睇車嘅。點解？唔緊要，我車死咗，政府有錢俾我咁啊，嚇！即係如果我成世攤咗喺度，唔會即係冇事噶嘛。Whereas 如果你喺香港，你車死咗，即係你可能真係即係喺條街嗰度要行黑啊咁樣樣喎，你可能真係要咁樣樣喎。 埋身葬父嗰啲。 係啊，你即係你對腳冇咗咁，跟住即係喺條街嗰度，喺條街嗰度即係貼住個地咁，跟住要拖要喺個地下嗰度爬。即係你喺香港啊，或者如果中國一定啦，呢個唔使講嚇。但如果你係香港嘅，你會有呢個咁嘅思維啊嘛。咁所以你過馬路，你都諗一諗先啊嘛。即係你一係殺死我，你一係即係我一係死。 即係你冇車死我，唔係你冇車到殘廢。 係啦，冇車到殘廢嚇。但係 Whereas 而家澳洲咧殘廢就冇乜所謂嘅，就咁樣，即係唔係咁講啦，唔係冇乜所謂啦。咁但 係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究竟係咪用得其所咁樣樣咯？呢啲所謂嘅津貼係 啦。嗱，所以呢個 New Start Allowance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咧，佢一個好慷慨，一個好 generous 一個嘅 benefit 嚟嘅，同埋錢咧係唔少嘅嚇。佢咧一個 new start 好似一個人真係一份人工咁樣樣。 就一定唔夠一份人工噶啦，就一個星期咧就澳幣250蚊嚇，其實係好多錢嘅，其實250蚊一個星期嚇。即係咁跟住咧，即係之前咧佢就喺澳洲呢一個嘅電台啦、電視台啦，佢做咗成個特輯咧，就係話即係呢個咧就等於每日35蚊咋，我點食嘢啊？咁跟住之後咧， 每日30蚊食好多嘢咯。 係啦。嗱，即係你唔好咁樣計，你就計你一個星期有250蚊可以買 groceries， 你可以買好多嘢嘅。 你可以搭埋車，買埋日常用品，煮埋飯。 我話俾你聽，有啲咩令到好猛啊？嗰次就係、是、嗱，嗰次咧就有個幾所謂嘅記者咧，即係類似今日睇真啲嗰啲，其實唔係或者係即係而家套叫咩啊？ 東張西望， 類似東張西望嗰啲咁樣樣啦，咁即係其實係半娛樂嗰啲即係嘅時事節目啦咁樣樣，咁咧佢就揾一個阿太咁樣，咁然之後佢係俾30蚊佢，嗱我哋咧今晚咧就要食飯啊，食 fish and chips 咁樣樣，咁我而家俾30蚊你買買食物俾成家啦，咁佢又買咗薯條啊，又買咗魚啊，又剩咁樣，咁跟住你又買咗幾多錢啊？哎呀，依度買咗成33蚊啊咁樣樣，咁跟住哎呀，咁你咪冇錢買汽水，我係咁樣樣嘅喎。嗱，咁同埋另外咧，即係喺呢個報道嗰度咧，佢就咧有一個太太咧就坐咗喺度，咁佢就嗱呢個35蚊夠唔夠用啊？跟住哎呀唔用啊，其實佢好慘，即係咁，但係佢著嗰啲衫咧又好靚啦，即係完全冇係啊，又唔會冇補過啊咁樣樣。側邊有一個 LED 電視啦，咁跟住成間屋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那個裝修啊，各樣都 OK 嘅咁樣嚇。嗱，呢班人喺度幾吉日喎。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喺澳洲咧，當你話增加綜援啦，我話你死啦你，你黐線噶你，你自己儲錢啦，點解政府要養你啊？即係呢個 有手有腳，你點會？ 係啊，嗱呢個係我喺澳洲嘅態度。但係喺香港，當我見到一啲幾廿歲啊，甚要推木頭車啦，咁要加啲水落去嗰啲即係啲紙皮嗰度，等佢重少少啊，又或者係烏低身係踩汽水罐執汽水管。因為今日仲有嘅， 有 喺一個已發展嘅國家或者地區啊，唔敢講國家啦，香港就嚇，因為已發展嘅地區 OECD 嘅地方係冇一個地方係會見到呢啲情況。咁但係香港就見到，所以香港係需要有綜援，即係我哋呢個唔可以話 extreme 咯，即係話嗱，你睇下有綜援就好似澳洲咁樣樣噶啦，咁樣樣。咁但係你見到冇綜援就好似香港咁樣，其實 即係你攞個平衡喺 呢個係兩極嚟嘅，呢個兩極嚟嘅嚇。咁同埋另外就係咧即係始終咧，即係呢個我自己覺得文化嘅一樣嘢啦，咁樣咁人哋會話我歧視啦，咁但係你死啦！如果你話我歧視，即係我始終係覺得華人佢嗰、那個佢嗰、那個即係努力嗰、那個嗰、那個 嗰個指數咧係會比西人高少少嘅嚇。所以就算話喺澳洲啦咁樣樣，係啊冇錯啊，即係你喺澳洲有綜援啦，你就算俾車到殘廢咁樣，政府都讓你一世啊。又或者係如果你冇工作冇錯，政府會讓你啊。你冇屋住嘅政府係有 housing commission 俾你，你可以直情唔翻工添。有好多人就係你唔翻工，仲好過你翻工嚇。因為如果你唔翻工咧，你一個星期有300蚊，咁要你翻足五日工咧，你賺嘅係500蚊。咁我點解要翻工啊？ 係咪先？我做乜出去揾你做？ 係啊，所以澳洲個情況真係會造成惰性嘅嚇。咁但係即係一個社會亦都唔可以容許，即係啲阿嬸要咁樣烏低身咁樣住，即係踩呢一啲汽水罐啊咁樣樣咯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兩樣嘢係要攞一個平衡嘅。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咧？點解我哋澳洲今日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咧真係好多得咧嚇。我頭先所講嘅高富林嘅，咁佢做出呢一個政策咧，其實即係好似我頭先開始所講啦，其實而家澳洲咧仍然咧係我哋叫 paying the price， 仍然係付出緊呢一個嘅代價嘅。咁到底佢呢一個嘅任期係令到澳洲發生咗啲咩事咧？轉頭翻嚟繼續講。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澳楼广东道嘅澳洲路边社，大家好啊，有细聪。咁我今日咧就唔系话帮梁振英解话啦咁样样，咁我只不过咧系讲出，咁我只不过系讲出一个事实，就系话即系香港咧系有条件咧就系会向呢一个左翼同埋福利主义倾斜嘅，咁但系点解会有呢一个情况咧？就系因为而家呢一个社会咧就系太极端咧，就系帮咗一啲嘅大商家，咁當你有一個咁嘅情況咧，即係你必定係會有一個反彈嘅嚇。咁呢一個反彈咧，亦都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咁但係喺一個民主嘅制度裏邊咧，你就算係太過反彈去另外一邊咧，你嗰一邊咧都係會有害嘅。有害嗰陣時候，民眾就識得咧就去翻中間，最後咧就去翻一個中間嘅鐘擺。咁所以即係頭先梁振英咧，佢就話即係佢好擔心係太過偏向左邊啦，咁佢又唔使擔心嘅，因為必定會發生。咁但係佢亦都咧可以相信咧，即係喺一個成熟嘅民主裏邊咧，係會最後去翻去中間嘅嚇。呢一個就係民主鐘擺嘅最重要嘅一樣嘢咁樣樣。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就好似而家咁樣啦，就激起民憤。點解今日咁多民憤？就係因為你太過去咗一邊啫嘛，就係因為咁啦。嗱，咁我想講下呢一個嘅高富林啊，咁樣樣。嗱咁咧，即係對好多左翼嘅人士嚟講咧，佢係一個好好好好嘅領袖嚟嘅嚇。咁但係你知即係嗰啲左翼人咧，就係好中意改寫歷史啊，即係 rewrite history 啊，即係將歷史係重寫歷史啊咁樣樣。好似即係Julia Gillard 啊、Kevin Rudd 啊咁樣。你見而家啲左膠咧覺得哇 ，Kevin Rudd 幾好 ，Julia Gillard 幾好，但係事實上佢哋咧係任期最短嘅即係嘅總理嚟嘅咁樣樣。咁高富林亦都係，即係就算你唔知佢係邊個，相信你都一定喺澳洲咧就一定會聽過佢個名，知道佢一個即係曾經。是一个的风云人物的一个很出名的总理，那你不要以为他是做了很久咁樣樣，因為咧佢個任期咧只不過咧係2年零10個月嘅啫， 即係一屆咁樣樣。 其實一屆都唔夠嘅，其實佢係佢係一屆都唔夠嘅。咁但係咧佢所做嘅事情咧就係有一個深遠嘅效果嘅咁樣樣。嗱，咁有啲政策咧真係無可否認係好嘅。咁咁其實即係有啲福利主義係好，我哋都要 recognize 啦咁樣樣。咁例如咧當時喺澳洲有好多地方係冇屎渠嘅，咁佢係裝咗好多屎渠。咁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即係 起廁所。 啊、你知以前真係60、70年代喺澳洲咧，喺屋企裏邊冇廁所嘅，係啊，係通常咧出邊咧有一間叫 outhouse 嚇、啊，即係擺喺外邊有一間屋仔啊咁樣樣嘅， 好似啲茅屋嗰啲係嘛？ 冇錯啦，咁跟住 桶嗰啲咁，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會真係有倒夜香嘅咁樣樣，咁跟住 好似中國咁樣樣咯， 香港啊咁樣都係啦，咁同埋另外就係佢即係喺呢個藝術方面啊，又有投放資源啊，咁樣樣，即係佢係做咗好多好大嘅 project， 係抌咗好多錢出去嘅。其實當年啊 ，Kevin Rudd 佢都係想效法佢嘅，就係、是、想做好多好大嘅 project。咁但係佢就係亂使錢、亂掟錢咁樣樣，就四圍掟，所有嘢都免費嘅，唔使錢嘅。你可以呢個可以，你想咩？ 都係冇埋尾嘅喎， 係啊， 即係爛尾收場。 係啦，咁例如咧，即係呢個高富林佢最出名就係咩咧？就係、是、咧大學學費咧唔使俾錢。 哇！正喎、 啊，直情唔使俾錢咁樣， 任何人都 係啦。咁所以你想點讀？你想讀咪讀咯，唔使錢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咁樣就係戇居啊。其實咁樣做， 翻學咯。 你最後出咗嚟，你就揾唔揾到工先？ 揾唔到工 嚇，就係咁樣樣。咁同埋另外嘅因為大學學費係好貴嘅， 咁同埋另外就係 Medicare， 即係我哋而家澳洲即係都有全民嘅醫療保險啦，咁樣即係我哋睇醫生係唔使錢嘅，一毫子都唔使俾嘅。咁但係如果你有醫生嘅朋友咧，你都知道咧，好多阿嬸平時冇嘢做咧，咁跟住就係啊，每兩日就嚟睇你一次啦，咁樣咁跟住啊，我今日咧 壓都好啊，係 啊，條手指甲咧好似好似花咗啲，你幫我睇下。 我血壓咧高咗少少啊，醫生可唔可以幫我量下血壓啊？ 係啊係啊， 捉住個醫生咧傾成15分鐘啊。 係啊，因為平時啲阿婆冇嘢做啊。咁跟住之後就成日都去啲診所啊，咁樣樣。你有醫生朋友咧，都係會講呢樣嘢俾你聽嘅嚇。咁但係佢每一次同醫生傾一次偈咧，就係納税人咧就係付出成40蚊俾你睇一次嘅。 每一次。 每一次。 嗯。 咁其實而家咧，即係其實唔係就係而家啦，其實一路咧都知道。呢、这、一個系統係唔 affordable 嘅、 嗯、 其實係會有一日一定係會爆煲嘅呢、这個、嗯，因為越嚟越多人咁樣睇醫生啊嘛，係咪？同埋另外咧，就係我呢個成日講嘅，即係呢個多元文化政策啦，咁樣樣，佢亦都係即係喺呢個多元文化政策咧，就喺澳洲嗰度咧就實施咗咁樣樣。 70年代 嚇，咁同埋咧，即係都要順帶講一聲啦，就係多元文化政策同埋移民咧，就係兩回事嚟嘅嚇。因為喺冇多元文化政策嗰陣時候咧，都係有移民嘅，但係只不過就係話移民咗之後，之前咧就係用呢一個融入社會嘅政策，就係話嗱你咧就要融入社會，你要識英文，你要認識澳洲文化。咁但係喺呢一個多元文化政策就唔係嘅，你可以有咩文化都得嘅，你唔使要我哋嗰啲文化，你唔使識英文嘅啦。我哋 Anzac Day 嗰陣時候，你唔使企身，你咩都唔使理嘅，你做翻自己得嘅啦。所以情況咧就係有好多嘅區咧就係變咗，即係有啲中東人區，有啲中國人區，有啲越南人區，咁、就係導致社會分化嘅。嚇咁樣樣，咁嗱佢呢條友咧，只不過係做咗總理做咗2年零10個月啫、最後發生啲咩事咧？就係、是、澳洲嘅失業率咧，就係、是、前所未有咁高嘅，除咗30年代嘅即係世界大蕭條之外，咁同埋另外咧呢一個嘅通脹咧。是去到20%嘅，系20%嘅通脹啊、即系你今日買，系啊，即系喺呢兩年裏邊啲嘢係貴咗20% 啊，嚇， 哇，係咁印銀紙都唔掂。 如果你熟經濟，你知道印銀紙係會導致更加多通脹嘅，所以呢個冇關係啊。咁嗱，呢一個咧係同油價急升係有少少關係，咁、但係咧澳洲嗰、那個通脹嗰情況係比所有可以比較嘅國家係更加差嘅。政府的支出是多了40%，它是完全是黐了線的，而且税收也是升了30%，即是它使多40%，但它收税收多30%、 这样， 所以当时是有很多的生意呢就是做不住的，所以就是倒闭了，喂，你的东西无端端贵到这样、你首先的东西越来越贵，所以你来货价贵、第二你还加人税、是不是先咁你咪要冚豆咯，咪要執笠咯。嗰陣時候係好難執笠，咁跟住執笠嗰陣時候咪導致呢一個嘅失業咯。所以呢一啲左翼嘅政策係會發生啲咩事咧？你唔好以為 ，for example， 即係提升呢一個最低工資係會幫助到工人。嗱香嗱即係我再教一次嗱香港嘅情況就唔係好同嘅，因為香港咧佢係嗰個最低工資就真係好低，咁你加少少都照計係冇乜所謂嘅咁樣樣照計冇乜所謂啦，咁但係真係喺經濟學上嚟講咧，其實如果你係即係加呢個最低工資咧、你唔係幫到工人嘅，因為當呢一啲鋪頭執笠嗰陣時候咧，咁佢咪個個請唔到咯嚇，咁、所以點解最後呢一個社會係會去翻一個中擺，即係會擺翻去中間咧？就係因為好啦，你將最低工資推到咁高嘅，咁跟住咪好多人執笠咯，啲人執笠，咁跟住你就算翻工，你都知道呢一個係一個政府嘅問題咯，咁樣嚇。咁所以咧，即系因为呢个政府佢嗰个施政方面系差到咁样咧，本身呢一个高富林咧，佢出嚟咧，即系佢又高大威猛又靓仔，讲嘢又好啊，佢一个即系一等一嘅演讲师嚟嘅。咁个个咧，即系都一开始咧，即系都好 excited 咯，佢话正啊，哇、 哎， 改变啦、啊、咁样。因为你要知道咧，即系呢一个又好风云嘅，点解咧？因为当时咧喺佢1972年当选嗰阵时候咧，自由党系执政咗23年一个党是执政了23年，你说几犀利？当时自由党但是呢即有两党轮替都一定是要变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两党轮替的时候，一个党它是 会得寸进尺啦，这样讲，即我做了一些小会越来越极端的，所以为什么要有两党轮替呢？就是这样，就不是人民当灾，是人民 蒙福的咁樣，因為你不會俾一個黨佢係越走向一邊就越偏咗一邊，佢係最後會慢慢翻返去中間。呢一個就係民主社會可以做嘅，就係偏向中間。咁所以即係佢係會有時走咗去左，有時會左咗去右，但係最後佢係會喺呢個左右嗰度慢慢咁徘徊，最後係會翻返去中間。亦都喺呢個中間呢個位嗰度徘徊，咁所以我都係講呢個，就係梁振英佢講得啱㗎，即係如果香港而家係有全民嘅公投咧，絕對係會無端端好快咁偏咗一偏向一邊，咁但係如果即係呢啲選舉人係醒目嘅話咧，係會慢慢咧就會去翻中間嘅。個問題就係你信唔信得過呢啲選民啊？咁呢一個就係關乎教育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自己主張嚟講咧，即係我都唔覺得每一個地方咧係適合有呢一個嘅投票嘅，即係你一定係要有呢一個教育同埋文化， 有啲潛質。 係啦，所以好似伊拉克咁樣啫嘛，即係當時我細個嗰陣時候，即係好天真，我覺得，其實個個應該投票嘅，投票應該係一個 human right 嚟嘅咁樣。但係你如果係即係你喺伊拉克或者係阿富汗俾佢投票嘅，佢最後會投佢最後投嗰票就係會話，我哋咧真係覺得咧，女人如果係係奸人要揾石頭掟佢嘅，呢個應該係法律嚟嘅，即係有大部分人都係咁樣諗。或者是有即係眾多嘅人係支持恐怖分子或者恐怖主義嘅，係會咁喎。咁所以呢啲人咪唔應該民主咯，寧願有撒旦武喺度嚇，真係嘅。咁樣樣嗱，咁當時呢一個政府點解係咁出名呢？因為咧呢一個政府咧係俾總督炒咗嘅。 即是兩年零十個月之後， 是啦，就被總督炒了，就被總督炒了。嗱，呢一件事咧係好奇怪，亦都係唔應該發生嘅。就相等於你有冇即係你會唔會想象到？英女王即係炒咗呢一個英國嘅首相， 冇嚇， 唔會咁樣樣噶嘛。嗱，澳洲就係咁啦，因為其實澳洲呢一個總督咧，就係代表英女王嘅，嚇。咁佢嗰個角色咧，其實都係即係呢個 rubber stamping 啦，即係橡皮圖章嘅啫，咁樣樣。即係我 pass 一個法例，咁就 pass 俾你啦，咁樣樣。咁其實即係佢本身有呢個叫 reserve power， 係可以炒總理，咁但係照計係唔應該發生嘅咁樣。咁但系就前所未有地咧，就呢件事發生啦咁樣。嗱，咁點解當時呢一件事發生呢？因為咧呢一個 Whitlam 政府咧，佢實在係太過失民心啊！即係全世界係頂佢唔順啊！即係已經你快啲走啊，救命啊咁樣。咁但係當時咧，佢哋呢一個政府咧又要 pass 一個 budget 喎，咁樣。咁佢要 pass 呢個 budget 嗰陣時候咧，呢一個反對黨自由黨咧就唔俾佢 pass，即係本身係通常錢都做，我依個為咗經驗啊，就咁樣。咁跟住開始出糧啦，咁跟住之後試下減你人工啊，睇下你制唔制啊。咁你夠老實唔搞錯啊，減人工。 你唔使講，你第一年加完你人工，你第二年唔加已經喺度。 係啦，冇錯。 減啊， 係啦，就係咁啊。所以呢啲咧就叫覆水難收。咁所以即係社會福利主義嘅問題咧，其實真係有嘅，其實真係有嘅。咁同埋即係即係如果一啲嘅即係講關於政治嘅哲學家咧，好多都話咧，其實民主咧係一個壽命嘅。佢話個壽命咧係好似係大概200年左右啦咁樣。咁原因係咩咧？就係好多人民咧，佢就會當佢係知道咧自己係可以投票嗰陣時候，係可以投多啲錢俾自己嗰陣時候咧，佢就會慢慢咁樣做咯。咁跟住就慢慢咧就會導致一個民主嘅 collapse。咁當民主 collapse 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人興起出嚟，咁佢就話：嗱，我哋咧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亂咁使錢噶，嗱啲錢全部即係歸政府，等政府咧再 allocate 咁樣，咁就變咗咧就一個極權嘅政府。 明白。 通常就係呢個嘅。的問題，咁所以如果我哋係有政治智慧嘅，我哋係認識歷史嘅，當我哋知道呢一啲情況會發生嘅時候，係會令到我哋係即係審視一下，當你投票啊，或者係做呢一個嘅政治領袖嗰陣時候咧，點樣可以即係拖長呢個民主嘅壽命，就係咁樣啦嚇。咁但係香港係有大把時間嘅，其實呢樣嘢都完全唔使驚啊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高惠林咧，佢唔單止係咁啦，佢亦都係即係一個共產主義者嚟嘅，即係所有嘢都應該係免費啊。所以點解 free education 啫？點解 free medicare？ 因為所有嘢都係免費啊嘛。大商家俾錢啊，咁跟住之後咧，其他係全部平分咁樣。咁所以其實當時咧係亦都係越戰嗰個期間啦。佢唔單止係支持呢一個北越啦咁樣。咁當時都係有好多南越嘅難民啦咁樣。佢咧就講呢句説話嘅。佢咧就話 ：I'm not having these fucking Vietnamese boats coming to my country。 with their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ejudices 咁樣啊，第一次開麥講粗口啊嚇。咁但係呢個係有引述性嘅，呢個引述嘅嚇。 同南越嘅難民講， 唔係佢呢個自己講嘅呢個就嚇。咁但係佢就話咩咧？佢就唔歡迎南越人。其實南越人當時係被逼迫嘅嘛，佢好慘嘅嘛，所以點解佢做難民咧咁樣？其實現今喺澳洲，當我哋係講澳洲嘅越南社區。嘅人士咧，佢係全部咧都係唔會有呢、這、一個紅底黃星嘅支旗嘅，佢一定係用呢個黃底咁跟住咧打橫嘅紅色線呢、這個南越旗嘅、 嗯， 所以你喺澳洲嘅越南區，你唔會見到真係而家越南嗰旗，因為佢哋最憎北越人。點解呢一啲越南人今日喺澳洲咧、嗯，就係、是、因為佢俾呢一班共產黨踢走咗、嗯，或者係逼迫咁跟住，即係佢係嚟呢度寄居，即係嚟呢度保護受到保護啊咁樣，所以佢係最憎共產黨，所以你唔好即係去嗰啲越南區就是，哎呀，我好支持越南，我好中意噶咁樣咁跟住之後帶嗰啲紅底黃星旗旗啊，會俾人打噶咁樣，嗯，咁所以即係其實佢係佢係。即係係唔中意自由嘅嚇，佢係反自由，所以越共產就越反自由咁樣、嗯、 即係越鉛制住你嘅思想啊咁樣。 係啊，咁、嗯、亦都唔再講咧。即係因為咧呢一個高富林咧，佢第即係之後選舉就輸咗啦咁樣。咁但係佢以為之後可以再贏喎，咁所以佢再 stay 多一個 term， 但係佢之後都係輸嘅咁樣。 即係佢都係最終都係得兩年十個月啫，做咗。 係啦，佢之後都冇再做，佢同埋亦都係史上咧，即係澳洲其中一個最唔受歡迎嘅 Prime Minister 嚟。 咁佢之後有冇喺政府度消失咧？即係啲議會上面啊，有冇再重整？ 我之後就冇啦咁樣嚇。咁、哦、但係佢就講好多嘢，咁同埋即係喺呢個左傾人士裏邊咧，佢仍然係一個受尊重嘅風雲人物嚟嘅。嗯咁樣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其實到最尾啦，咁樣即係呢一個右翼同埋左翼嘅分別就係咩咧？其實當我哋係講右，其實右翼同埋左翼兩樣都唔好。左翼就係咩咧？左翼咧就係人民話曬事咁唔係人民都應該話曬事，即係窮人話曬事咁，即係有錢人你俾多啲錢我，啲錢係應該係我嘅，你哋點解賺咁多錢？即係佢嗰個mentality 就係咁樣，就係即係嗱，即係有兩個人啦，有一個人好勤力讀書，有一個人好懶嘅咁樣樣。咁懶嘅人咧就一事無成啦。咁有錢嗰個人咧即係讀書好嗰個咧就好成功咁樣樣。佢哋即係根據呢一個共產主義嗰個思維就係咩咧？就係話嗱。點解嗱？即係如果我哋用普通人嘅常理咧，就係嗱呢個人咁勤力，佢有錢咁好正常，佢亦都係 deserve 啦咁樣。咁窮嗰、那個即係佢自己咁懶就抵佢死啦，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根據共產主義嗰啲思維，即係我講係真正嘅共產主義，即係唔係共產黨嗰啲，其實係極度資本主義嗰啲嚇。佢嗰個思維就係咩咧？佢個思維就係話嗱咁點解一開始努力讀書嗰陣咁努力先？是不是他是不是那些基因呢是帮助了他啊那基因他生出来的是不是那懒了一个那他为什么这么懒先基因来的嘛是不是或者他老豆老母 raise up, 他 raise up 得不好嘛那所以他就这么懒了那所以呢at the end 呢都是应该分平的都是应该平分的咁样但是这个东西是很戆居的嘛这个东西是。那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左翼的那左翼的控制呢就是说即係有錢人的資本一定是要平分嚇、即係我哋要 tax 多啲有錢人比窮人，就唔係即係 opposite of 我嗰個釣魚同埋比魚人食嗰個 example 啦，即係佢唔係要人哋釣到魚，佢係要人哋咧係比魚人食嘅。咁、另一個極端咧就係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咁樣，就係商家話曬事。咁、呢個問題咩就好明顯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是一個中間嘅嘅道路啦，咁樣樣呢一個咧就係自由主義，就是、我成日所講嘅自由主義，就係、是、你唔好俾魚人食，你係要教人點樣釣魚，你係要俾機會人係可以喺呢一個自力更生可以成功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例如喺教育方面嘅即係我係相信免費教育 嚇， 但係免費教育 to a certain level， 即係你唔好即係你嗰、那個免費教育咧，你唔好令到人哋係話是話即係可以亂讀大學都唔使錢嘅，即係唔可以咁。但係你要俾人係有機會 去讀， 如果係可以讀到嘅，係、可以讀嘅。 所 以澳洲之後咧就一個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工黨之後嗰、那個Hawke Government 佢所做嘅啦嚇。呢一、個 scheme 咧就叫 Hex 嚇，就係澳洲而家所用緊嘅。就係話咩咧？你如果讀大學嗰陣時候咧，就唔使現兜兜俾錢嘅嚇。咁但係當你賺錢賺得多過$40,000嘅，就喺你嗰個税嗰度扣。 畢完業之後， 係啦，畢完業之後、嗯、啊，就喺呢個税嗰度扣。咁、嗯、呢個好公平啊，因為如果你係有呢個高等嘅教育嗰陣時候，照計你應該賺錢賺多啲啊嘛。係啦，咁你咪付出咯咁樣、嗯。雖然係咁樣，但係都好多人 rip off 呢個嘅系統嘅。例如好多中國人啦、香港人啦、移民潮嗰啲啊，嚟到澳洲嗰陣時候咧，就特登攞個 citizenship 先嚇，攞誒嚇攞 citizenship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喺澳洲唔使錢讀完大學，咁跟住誒拜拜翻香港，咁跟住翻香港發達，咁跟住之後就 攞埋澳洲 passport 添。 係啦，攞埋澳洲 passport 點解？因為等好似真係今日香港。啲事情發生，可以隨時翻翻嚟啊嘛，咁樣嗱，所以即係呢啲見風使利，即係呢啲我係絕對係唔中意嘅。咁、嗯、就算呢啲人嚟到嗰陣時候咧，佢都唔會對呢一個社區有任何嘅歸屬感。嚇！即係佢唔會嚟到，哇！澳洲對我真係好啦，即係我要努力多，我要努力多啲嚟到幫助呢一個社會啊！咁佢梗唔會啦嚇，佢就話：誒、欸、好，我有 passport 唔緊要，啊阿媽阿爸阿姨啊，即係全部跟埋我一齊嚟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大家嚟到點啊？誒、欸、大家一齊攞綜援，點解？因為呢個地方唔係你噶嘛，嚇、 嗯、 個問題就係咁，咁所以即係又講翻綜援，綜援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一啲人嚟到呢個國家，佢係對呢個地方係冇歸屬感嗰陣時候，佢攞綜援嗰陣時候唔會覺得 embarrass 噶。 啊、 因為呢個地方不是他的嘛，係啊，你唔俾佢，佢話你種族歧視添、嗯。尤其是當如果你成個社區都係咁，你唔攞人，你覺得你笨添啊？有冇搞錯啊？咁蠢唔攞㗎？即係我有時喺 Eastwood 見到啲師奶，即係，我都唔知幾叻啊！我嗰次拍咗 disable 啊，即係拍咗雙層智慧，冇人話，即係冇人捉我，即係呢啲可以大大聲同人講喎。喺、街度有人講，聲聽拎啲錢好容易攞啫嘛，唔緊要，等我教你，我教你點填張方 啦。 人哋唔 check 㗎。係 啊，有啲人話我介紹醫生俾你去啊，你同個醫生傾下偈啦，咁樣再話。俾醫生聽你邊度痛嗰度痛咧，咁跟住政府就會俾錢你噶啦，咁啊。 係啊，真係死啊嚇！咁、但係如果呢一個地方係屬於你嘅嚇、即係 for example， 如果你阿爺係喺，即係我成日都用呢個例子，你阿爺係為澳洲嘅民主而打仗，而喺戰場裏邊可能冇一對腳嘅，又或者死咗嘅嚇，又或者即係起碼係 犧 唔犧牲都好啦，或者係付出過嘅，即係起碼個腦都有事嘅咁樣打完仗之後，你打完仗之後翻嚟你都黐咗線嘅啦，其實都會即係如果你屋企人係即係受過一個咁樣嘅磨練啦，咁樣樣。咁當你係去問政府攞錢嗰陣時候，你會唔會咁大搖大擺？定係你覺得你咁樣做唔啱？所以最後咧，呢一個都係一個移民政策嘅問題咯。真係唔應該放咁多移民翻嚟、就算放移民都唔緊要，你一定要令到呢一啲移民嘅人咧係有歸屬感，知道點解呢樣嘢咁重要、知道民主嘅可貴係乜嘢。但是就是因為澳洲黐咗線，有呢一個因為高富林所做的多元文化政策咧，我哋唔會教呢樣嘢嘅。即係如果我哋話俾人聽啊，民主係幾重要啊，咁我呢個叫種族歧視啊，呢、這個叫做嚇，因為你唔 respect 人哋嗰因為你唔尊重人哋嗰啲文化咁樣嚇，咁、所以其實咁樣係真係唔係幾好噶咁樣嚇。咁係咯，咁所以真係咁但係真係呢個高富林咧，真係無論你中唔中意佢都好啦，即係佢對澳洲咧都係有一個嘅貢獻嘅，咁對我嚟講，我覺得最重要嘅貢獻就係呢、這個即係令到我哋以後投票都要小心啲啊，同埋即係即係引以為戒嘅一個嘅 example 啦嚇咁樣樣。咁我相信即係澳洲人咧，即係佢都係學得好快。咁呢個亦都係民主嘅好處。所以點解你見呢個咁極左嘅政府？好啦，過咗兩年零十個月之後點啊？偏翻中間咯，係嚇咁樣。咁跟住之後過咗好多其實。無論是工黨和自由黨之後過了這麼多年是直至 Kevin Rudd 2007年之後呢、其實全部在經濟方面呢都是比較是自由主義的、是這樣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當時我們禁偏了咁跟住咧，之後咧就所有嘅無論係工黨或者自由黨政府咧，就偏翻右嘅之後就咁。但係當我哋唔記得咗歷史啦，當 Kevin Rudd 同埋 Julie Gillard 出現啦，又偏翻咗啦，不停咁樣使錢啦，幾千萬咁跟住整個快嘅上網啊、MBN 啊咁樣。嗰陣時候使錢真係使到黐咗線。嗰陣時候佢會起嗰啲學校嗰啲禮堂咧咁樣，佢係用 都起唔成啦，係嘛？而家要拆。 佢就咁樣嘅，即係佢嗱呢啲工黨嗰啲人咧，同埋呢一啲共產主義嗰啲人咧，佢成日都要喺一啲。大計劃咁樣樣嘅，但係自由黨嘅人唔係咁嘅，自由主義嘅人咧，佢係會話佢係話我哋冇一啲咩嘅大計劃，但係我哋係會唔係我哋係會用一啲方法嚟到令到你可以達到你自己嘅夢想，所以呢個就係左翼同埋右翼嘅分別，唔係右翼嘅即係自由主義咧，自由主義嘅就係話。政府的存在是要幫人民達到他自己的夢想，所以這個就叫 liberalism 咯， 自己的夢想，咁但係左翼嗰啲咧就係你要 get on board 支持我嘅夢想、 嗯嗯、 所以你見奧巴馬都係咁啊，即係哇你講嘢幾勁啊，哇起呢、這個做呢樣，你做呢、這個要做，即係佢要咁樣樣噶嘛。但係自由黨啊、保守啊，佢通常唔係咁啊，即係佢係諗住誒俾一啲方法你，等你係可以 realize 到你自己嘅 potential，、 嗯、 你自己想點嘅誒。其實都不是話政府幫你啊，其實、因為政府是黑人憎噶嘛，即係佢話政府不牽涉你搞呢樣嘢， 嗯， 嚇，其實是咁樣樣，嗯，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多年嘅咁多政府咧，即係佢哋喺經濟上面偏翻右啦，咁、 嗯、 但係即係可能何華德政府即係有啲人咧就話太過偏右啦，即係好似當時有個 work choices 啦、 嗯， 就係話即係。其實都唔係太過偏右嘅啫，其實我自己覺得，咁但係真係好多澳洲嘅民眾就覺得唔接受咁樣，咁跟住就咪偏翻另一邊咯，嚇、 嗯， 咁、啊、所以即係結論咧就係、是、其實梁振英絕對唔使擔心嘅嚇、啊，即係雖然冇錯係會有一個係會有一個短暫嘅傾倒向左邊啦咁樣樣，或者係向窮人啦，咁但係最後咧係會翻翻去中間，最後係會翻翻去中間嘅咁樣樣，嗯，好啦，咁我哋節目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